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好的，各位，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每天和你在这个频率当中有一个约会，一起来聆听好音乐。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叫做香水百合，你一定听过啊，这是张韶涵所演唱的，具有流行的风格，收录在她2006年的专辑潘朵拉当中，是专辑当中的热门歌曲，当然也是偶类内地及香港的代言广告歌，一起来听听香水百合。 伤害我，我不会放手，已经放弃的人。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一位好心的居民经常被附近的流浪狗食物，其中有一条小狗呢，它每次来吃东西的时候，嘴里都会叼些东西作为交换，有时呢会叼着一张废纸，有时候呢是一根树枝，有的时候可能是树叶，然后很羞涩地放在喂它的人旁边。它可能想说的是，谢谢你喂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这些是我捡的送给你，希望你不要嫌弃。那我只能把动听的歌声送给你，也希望你不要嫌弃。 雨点汇聚成海洋，是暴风的奖赏，笑容错落成村庄，是徒步的退让，活着难免有失望，我不会惊慌，路上遭遇了碰撞，我勇敢去抵抗。就这样长大了，就这样长大了，还是唱，照照唱，照照照落，雨声和月落怎能平静无波，越难过又自在人活，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笑，一火高高总有世事难料，别烦恼就一阵脱逃，就像天上那才子就绕，

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哎，你知道吗？即使你每次做饭的时候选择营养丰富的食材，如果烹调方式选择不合理，营养也会偷偷的溜走。不少人图方便，会先把菜切好，再一起洗。这样的做法呢，会造成菜里纤维素和部分矿物质的流失，也会破坏食物的营养。切得太碎，腌肉乱用碱等，都会让食物的营养大打折扣了。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让自己不再忧伤，因为有你最真实的目光给我方向，让真心不再贪望，靠在你的臂弯，感觉你的胸膛，天堂就在不远的地方。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心房，让一切变得简单，靠在你的臂弯，感觉你的胸膛，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 如果你最近感到非常的疲惫，自己非常的辛苦，那么请你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当然，如果当你累的时候，听一听歌，放松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为你带来好音乐。 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南方，每个人都有个港湾，就是他要留的答案。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随着风雨再勇敢也靠不了岸，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3日星期一。云南大理州委州政府就发布公告，即日起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暂停审批餐饮客栈。自公告发布之日10日起，整治范围内所有的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审查。对限期内未暂停营业的餐饮客栈经营户，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予以停业整顿。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接下来是夏天为你送上浓浓鸡汤的时刻。其实一个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是可以的。人生本来就不应该被年龄、环境以及周围人的舆论和同龄人的成败所控制。你是你人生的主宰，请记住夏天今天送给你。 Lucky number is not 9. 哦，梦跳了一半，心跳了一半。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哦，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听说以前，你就是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 No, no, no, no, no. Lucky number is not fi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ne. 哦，梦跳了一半，心跳了一半。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哦，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想念。No, no, no, no. It's not fine, baby, but I'm not gonna die. 心跳了一半，我要挣扎。It's not fine. 爱是一道光彩，爱是一再重来，爱是相信自己，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爱的不知悔改，爱在午夜悄悄说，我只要现在 No, no, no, no. Baby, my love is not fat. Baby, my love is not fat. 梦跳了一半， 心跳了一半， 心跳了一半。 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可能有些人连恋爱怎么谈都不知道了。人类的本能爱还需要学习啊，这是天津大学开的一个恋爱课，人气爆棚，两个学分包括恋爱礼仪和约会技巧。

世界太厉害，你带心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学生翘课呢，相信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最近的重庆大学软件学院的老师呢，别出心裁，上课的时候呢，用手机将班上的所有学生都拍了下来，让学生下课后把自己的头像圈出来，写上名字就当点名了。老师为了留住学生，是不是应该提高一点讲课的趣味性？单靠这样的点名方式，真的能够留住学生吗？ 不能赶走我凄凉，